徹底改善脫髮問題，參加變靚啲美容醫療中心的植髮療程只需5000元起。無論男女，想恢復年輕時的健康頭髮，就可以同我們的代言人夏宇先生一樣，觀感完全改變。現在變靚啲公開招募植髮代言人，立即打8101-1183登記，成功入選還可以免費享用專業的植髮療程，重拾自信，再現男士魅力，還等什麼啊？快點打熱線8101-1183登記啦。 神州大地是人是事，唯有杰斯仔话过嚟知，一个不上港男的亲身独白。逢星期六晚请收听不上频道。 翻嚟啦，咁就讲下另外一个话题啦。咁呢个其实都应该系上个礼拜讲嘅，不过等下留翻俾 我讲先啦， 俾牛老师先啦。咁啊，有兴趣可以听牛老师嘅节目啦。咁就呢个题目就系即系讲下嗰个龙江嗰个。 今日俾你翻桌啦， 大火啦。咁啊，我哋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啦。 唔系我讲而家， 即系其实嗱，嗰间嘢咧老字号嚟嘅吓，即系我都知道系边间嘢，即系佢其实以前改个名嘅，以前就叫做。以前好似叫武王歌舞厅嘅，咁而家就叫做武王咩 俱乐部， 俱乐部系啦，武王俱乐部咁样，佢就其实如果我冇记错，十几年喺嗰度噶啦，得咗喺嗰度，咁其实但系 冇咁耐， 有十年， 乜龙就十几年啫，佢冇咁耐，佢冇咁耐， 冇十年都有八年啦啩，差唔多啦，总之 差唔多， 咁咧就但系最近其实佢系整改过嘅。咁即係我仲記得如果我冇收錯風呢 ,07 年呢即係07年舊年呢其實係佢叫重開嘅。即係我哋仲有啲咩香港著名影星呢上去。 剪下彩 啊嗰啲咁咩查理嗰啲呢嗰啲上過去㗎。 好吵嗰啲喎。 好威呀係啦屌。即係嗰啲人會上去。咁嗱呢單嘢其實呢就即係國內廣東省呢就即係都大事報道㗎。咁其實呢佢死嗰幾十人呢 四十幾個。 唔係大部分唔係燒死㗎。 焗死。 係焗死㗎。咁其實焗嗰個時間係好快㗎。即係其實幾恐怖。就係佢即係其實個主要出事就喺邊度呢就係嗰啲隔音棉。咁呢就呢個又好奇怪㗎。即係其實呢佢點解會用隔音棉呢其實俾人逼佢用㗎喎。佢一路都冇㗎喎。 係 最近因為太嘈。佢其實呢就係擺咗喺個民居入面㗎。係嗰個咩龍江區三和村咩居民區咁樣㗎。即係喺民居附近整咗檔咁嘅嘢。咁就俾人投訴。咁然之後呢就然之後呢就要加嗰啲棉啦佢又立亂去賣就買咗一啲呢係含嗰啲叫即係聚氨酯嗰啲海綿啦即係 好易燃 嘅。有毒㗎佢係易燃你就算夠熄咗佢會釋放嗰啲 有毒氣體 出嚟㗎。 因為呢度隨時 嗱我解釋咗先點解你我唔俾你做喺度食煙啦有你有啊但係我生命寶貴。 係啊佢呢就我睇過一個報道呢就係訪問佢嗰啲員工呢佢哋話裝上去佢嘅時候呢即係裝嗰啲海綿上去呢佢喺個舞台附近個頂嗰度做就喺個天花嘅下少少就做咗嗰啲海綿。佢話裝上去嘅時候呢曾經有一個員工呢就係因為食煙 點著 就點著咗少少呢 都奶 嗰條友都焗到暈咗即刻就召送醫院㗎。 咁呢就咁嗰晚呢佢哋就玩嗰個 show 㗎嘛、嗯、即係佢就佢嗰個 show 呢其實你譬如你嗰個節目都有講啦咁、啊、個 show 咪話有個人扮公安嘅咁佢其實仲有個名㗎嗰、那個名呢就叫做唔知咩叫做咩警察趕乞衣啊！咁、 哦、 佢有一個人就扮公安，有一個就扮乞衣啊！但我唔知點解有咁多人睇咯。佢即係佢哋話嗰個 show 係一個 big show 嚟嘅，即 係 係喺個 show 嘅時候係最多人睇。佢其實嗰間嘢係嗰當時咧係超曬人㗎，即係據報道就係大約有成900人啦，即係可能係900到1000人到啦。咁極係逼到爆曬嘅嚇。咁同埋嗰間場其實從來都係一個 high 場嚟嘅。咁佢嗰個問題其實呢就係、是、一出事呢佢都係喺嗰個走火通道嗰度出事。因為呢嗱我如果有興趣呢又係啦喺節目之後呢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下我會 post 嗰、那個我有嗰個平面圖咁、嗯、我 吓個跡又有 你用地圖 熟有個圖跡吓個圖跡唔係其實喺南方都市報 喎。 咁、okay. 就嗰、那個圖跡你就會見到呢佢其實呢佢就有一條所謂叫 S 型通道好短下但係呢嗰、那個闊度大約係得 1.5 米到㗎。咁、嗯、呢一出事呢就大鑊啦因為嗰啲人就喺晒因為嗰條係一條 S 型通道啦、嗯、又好窄啦咁、嗯、然之後突然間就有成900友啦就喺度逼啦就係咁你好多人走唔出呢就當場焗死咁但係有一個特點喎就係、是、呢係冇呢個員工係有事 有事嘅 點解呢 知頂人哋 係啦冇錯啦原來嗰度喺個舞台嘅側邊呢唔係秘密通道係冇人知道是一被是在個舞台的旁邊其實就很明顯是有一條通道、啊、但是沒有人知道。 OK。 因為那條 S 型通道是比較是近這個出入那個門口的。那所以 好 多人就 common sense 啦、啊、就會走上去。 這些不是不接軌的表現啦。 那呢是啦。所以啲員工其實就沒有事的因為那員工就在那裡走。 即刻走了先。 是啦。 而且啲員工又不用飲酒又不用剔嘢。 不是這次 是啦是啦有 錢 走 位。是 啦同埋即係因為那個場都是一個特點就是其實武王點解咁出名呢武王其實是一個 high 場嚟的。即係喺大陸喺國內叫 high 場嗰啲就係、是、即係其實好多人去到其實都係吸毒嘅。係啦即係索又係索 即係可以咁講啦龍崗、環崗、平湖呢啲場大部分嘅場啦、嗯、我唔敢講全部啦其實我真係夠兩講全部大部分嘅場都係剔嘢場嚟 唔係同埋你其實都係自求多福啦如果坦白講你上去玩呢啲地方 而且你飲酒呢、嗯、 基本上你自己睇返有邊一檔唔好話國內啦其實香港都、嗯、即係講埋香港有邊一檔真係係一個即係符合到真係消防嘅 咁係 嘅條 我哋去開嗰間都冇啦 佢呢個呢比即係香港更不堪即係譬如話你事後報道啦就係、是、話即係譬如你睇返啲官方報道就係呢個場啊我哋 list 咗佢黑名單好耐㗎啦點點點點點咁跟住又話佢係一個係呀佢一個無牌嘅經營嘅一個場咁即係個意思就係講到話你哋去呀你自己作戰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真係好唔公道囉真係喂大佬 喺 大陸從來去呢啲娛樂場所啊、你有我即係有咩辦法可以知道佢有牌因為冇牌呢個第一點、嗯、第二點就係可以話俾你聽喺成個我諗唔好講唔淨止成個廣東省我諗喺大陸大部分嘅地方呢啲咁嘅娛樂場所即係包括呢、這個卡拉 OK 啊桑拿即係啲揼骨嘅場啊之類喂有幾多個係有牌 㗎有啲有牌咁樣。 唔係係唔多囉。 唔多囉。 係極度唔多添喎即係佔一個好少嘅數喎。點解呢 你搵有牌仲容易過。 搵有牌咩 搵有牌容易過搵無牌。 唔係搵無牌。 搵無牌搵有牌啊。即係你喺點即係問譬如我問啦牛哥你譬如你覺得係點解大部分都冇牌先。 難申請囉。 係囉。 難申請囉。 呢個咪就係個關鍵囉。因為你係申請唔到㗎。 唔係你知唔知呢佢哋嗰個要求嘅嗰個審批你開個場呢佢好嚴格㗎。依足呢你真係唔會死人嘅。你明白。但係呢冇辦法。喂我點做啊你又要唔知起個乜嘢煙通啊唔知起咩合曬安全嘅隔音棉啊又要 有幾多個出路啊？出路啊，四五個出口啊，出口仲要講係幾多闊啊？ 同埋一定要有好清晰嘅指示啦，而且要有箭嘴啊！ 喂，你點做先？ 唔係我 申請唔到， 我修正一下你啊！即係我話俾你聽咧，你嗱我以前我做鬼屋咧，我都有個經驗咧去申請啲嘢啦，因為咧第一步其實就係、是。要同呢、這個即係當地嘅消防局去攞個審批，攞個審批嘅。咁你嗰個圖嗰、那個圖紙咧就係、是、第一步嚟嘅。咁、但係你永遠交到個圖紙去咧，係冇所入。其實逢真做一啲呢啲咁嘅叫多人流嘅娛樂場所咧，你係發覺咧嗰、那個嗰、那個、當地嘅消防局咧係永遠都唔會批俾你嘅。 我知點解？ 點解咧？嗱，唔係首先就其實呢個係又係大陸嗰個為官之道啊。首先就係、是。就係、是、佢日日都相安無事翻工等放工，佢、無論你唔好講，所有場所係一樣嘅，就係、是、喂我批個責任就喺我度咯，係 啊 係 啊係啊， 我點解要批你啫？咁我拖得就拖㗎啦嘛， 批你你又繼續做， 嗱、即係我話俾你聽，佢哋有好多潛規則，嗱第一佢永遠都唔會批你嘅，有。第一就係因為佢唔想孭個責任，第二就係佢等緊你俾著數佢， 冇錯， 係咪？第三就係譬如話，即係我牛哥就好清楚就係、是，譬如話你如果你一定要知訂啦，因為其實你拿住張圖紙咧，其實如果知訂嘅人就唔會直接去揾嗰個三唔識七走去嗰個消防局嗰度攞 啊，你梗係揾第二人， 梗係有啲中介㗎 嘛，係所謂嘅 agent， 係 咁譬如話係啊，咁然 之後嗰啲梗係啲辦法嘅， 係啦，一定有辦法㗎，或者你譬如話好似我以前搞鬼屋就透過個商場嘅關係啦，即係我第一。一次搞鬼屋嘅時候喺上海咧，我淨係搞個消防用咗半年時間、有多，咁但係咧到然之後咧有一日，我同個商場嘅人員喺度開緊會咧，那個大老細就拱門入嚟喎，咁佢就問，點啊進展如何？咁我就話，仲都幾麻煩喎，佢又呢又路，咁嗰個老細咧。唉，你哋咁樣搞梗係唔得啦，得啦，唔使啊，傑斯仔你唔使搞啦，交俾我哋啦，佢一日就搞掂咗，跟住佢就你唔使理㗎啦，就係咁樣簡，就係咁簡單㗎咗。 哎呀，個老細早啲行出嚟冇囉。 係呀，咁同埋呢就係、是，咁你同埋呢就係、是，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啦，問題所在呢，即係你去到邊都係咁樣㗎，嗰、那個消防係永遠唔會批俾。咁好啦，咁你呢一步你行唔出呢就會 傾曬所有嘢 啦，所有無牌啦，因為你永遠批唔到個消防咧，你嗰啲所佢仲要申請好多證件嘅，即係包括環保啦，包括有啲衛生啦、文化啦、公安啦，你要申請埋呢啲咁嘅文件，但係個大前提就係你要申請咗個消防批咗你，你再去申請呢啲文件，然之後到最後你先至可以攞到嗰個叫做工商營業執照。 係啊係啊， 所以攞完之後咧，你係。唔使做，咁然之後咧，你喺 點解嗰陣時我閂曬廠嘅，攞嚟 係啦，你做廠都係咁啊，唔好話。 我講翻我少經驗啦，我都曾經因為經過嗰個租户咧，去過過呢個消防，咁我都過到嘅其實，因為但係佢其實好苛刻嘅，基本上我的廠咧就乜都冇嘅，吉廠嚟擺貨嘅啫，但係咧佢係要求一個三米闊嘅劃咗線嘅通道。掛 三米啊， 三米闊係啦， 係啊， 三米闊噶。你話 1.5 米嗰條 S 通道就喺番禺正常就唔過唔到啦， 已經過唔到啦。如果正常就已經過唔到啦。 咁跟住就要嗱啲廠咧，佢係要你開咗門嘅，佢唔係要你直頭即係你閂咗門都 唔閂閘， 唔好話鎖係啦，佢係要你開曬門係啦，做嘅時候咁 俾人偷嘢點算？ 總之過消防啫嘛，佢理得你有問題。 都話佢嘅規喺中國呢啲咁嘅嘢，佢嘅規格。是全世界最完善的。 最好的最好的。 最好最完善的。 地下你要畫下啲走火通道 嘅。仲要規定你有幾多支滅火筒呢 有係啦冇。 仲有呢其實如果正常情況我仲有知道一樣嘢呢就係、是、我時驗其實大部分呢佢又規定呢就係、是、每一個月呢其實消防部呢係會派人嚟呢就去驗 查。 譬如話驗下你嗰啲 滅火筒有冇過期啊 你有冇抽走幾支啊 嗰啲防毒面罩有冇擺返啱啲位啊。 但係有冇做呢梗係冇做啦。但係即係首先一定唔會一個月嚟一次啦。 我 就算一個月嚟一次都係搵你飲 茶食飯攞錢啫。 我個廠我個廠偷低咗三年呢。 咪 我就係 check 完第一次之後佢未嚟過。 係啦 我可以講得 case， 因為我喺維東斯朋友開鞋廠啦。咁鞋廠咪又有啲好臭嘅啲膠味呀之如此類嘅。咁我開廠咁搵人即係啲煙通佢都好我朋友都好環保㗎啦。即係啲煙通咁咪抽佢出去啦首先唔好焗死自己先啦。咁整個煙通唔知幾多尺長用咗幾千蚊。咁跟住去申請個環保牌。 佢過曬所有嘢㗎啦，佢過曬嗰啲咩嗰啲乜撚嘢話sorry 講錯， 唔緊要， 嗰啲咩防火啦，咁啊整條煙通就要過個環保啫，咁啊 梗係過唔到啦， 過唔到，整極都過唔到。咁啊，即係最後想同嗰個官員嘈啦，即係同我環保署個官員傾下偈啦咁樣。咁啊，喂，有咩方法啊？我做 餐飯， 我已經唔係啊。嗰個官員嗰、那個官咧就話，好多人都過唔到噶，但唔知點解咧，有間公司咧，佢做親嗰啲都過到噶。咁啊，我就唔知噶啦。咁樣你問出面人攞張卡片，攞張佢嘅卡片啦， 去間公司度探下路啦。 係啦，咁我朋友真係而家即係揾錢啊嘛，咁啊開廠咁啊，佢見到佢，咦？嗰條友咁似嗰個官嘅個樣，跟住問嗰條友攞張卡片，妖同姓，個名係爭個字嘅啫。哦，原來係嗰、那個 兄弟嚟嘅， 七細佬嚟嘅。 總之就係一大佬人嚟㗎啦， 一定係咁 嘅。咁咧佢自己起條煙通咧，唔知都好，佢嗰個話自己合符㗎啦。佢用咗三四千蚊起條煙通啦。咁啊，跟住幫襯嗰間嘢咧，接減萬九千八百幾，佢講埋價九千八百幾，一起完就。環保就過咗咯，喂，真係咁樣喎！如果你唔肯俾錢啊，咁樣你係永遠都過唔到好多好多消防條例， 條條例根本上冇可能過得到嘅， 冇得到，冇得到。 係啊，所以呢個就係一個最主要 條天空條煙通咧，要懟上太空嘅話先聽我。 係啊，所以呢個就係一個最主要原因，就係點解即係大部分喺嗰度都係無牌經營嘅，即係廣東省或者全中國大部分呢啲咁嘅場所都係。都係一樣，就唔係話佢哋唔去攞啊，係根本冇一個正常嘅渠道去俾佢攞啊嘛。即係譬如你好奇嚟㗎，嗱，我話俾你聽，武王咧嗰單嘢後屘養咗出嚟咧，佢就係點咧？嗱，佢嗰個老闆咧就老闆娘嚟嘅，姓王啊，叫王靖。咁佢首先就係佢個老公其實就係公安局啲人嚟嘅， 咁就已經唔使攞牌啦。 咁就已經有係啦，咁就已經有偈傾啦。 係咯， 即係佢仲做過海關嘅，佢老公係好即係總之有曬 power。 佢調翻轉講，咁都傾唔到喎，但係 嚇 咁都傾唔到偈喎。攞唔到牌喎， 唔係啊，佢唔係 嘅， 嗱佢後屘養出嚟係點咧？佢其實咧到即係出咗事之後咧，就發覺咧佢真係冇牌嘅，佢冇任何營業執照，佢之後有張叫消防通知單，咁樣消防通知單就係話俾佢聽呢間嘢咧係仲未 pass 要整改，但係因為佢俾咗錢咧，咁佢有另外一個 terms 又走出嚟咯，嗰、那個就叫試經營。 哦，事业 咁就无期㗎喎， 事业好多都系咁， 不断系可以事业，咁佢到最后出事都系喺度事业紧， 咁事业中 系啊，咁究竟嗰个责任归咎去边度咧？你话啦， 咁讲咪 系 去到尾咪你唔出事咪好地嚟咯，咪继续事业咯，你出事就咪就系搵人 吓 咪就系搵人孭飞咯， 嗯。是啊，所以即係後尾到最後呢，即係嗰啲記者呢走去即係問返嗰、那個即係龍崗嗰邊嗰個消防局呢嗰、那個究竟個責任歸何處啦，咁呢佢發覺就全部喺度推嘅，即係佢問呢、這個龍崗嘅消防處嘅時候呢，佢龍崗嘅消防處就同佢講就話呢、這個呢就應該係同公安局嗰邊有關嘅，咁你真係深圳公安局問，深圳公安局呢就同佢講㗎，唔係喎，呢、這個呢係應該同呢、這個深圳嗰、那個最即係深圳成個深圳嗰個大嘅消防局呢係有關嘅，咁呢你應該走去問佢，咁佢走到去深圳嗰個最大嗰個消防局呢，嗰個仲誇張，就同佢講呢單嘢呢暫時呢都我哋就交咗俾個國務院呢，只國務院有報告出嚟㗎啦。咁呢個你就算即係一個記者話咁，你話你真係做生意嘅點搞呢，系咪先？ 咁你 搞喎，真 係要攞賠償咁啊！咁啊點搞咧？ 嚇， 係咪先？ 係咯， 責任歸誰咧？而家死咗咁多人啦，嚇！咁你係要賠錢啫？揾邊個賠咧？ 賠點賠啊？ 點賠啊？ 冇噶啦， 不了了之。 即係都係嗰句，又係你唔通又揾 維權律師 啊？拉埋你添，搭埋你添。 香港人如果整劑咁嘅咧，你就大 Q 鑊啦。 咪香港好似話賠噶嘛？ 如果香港人喺上面，你就大 Q 鑊啦。 唔係，如果香港嗰四個好似話賠噶嘛？嚇，好似賠 咩咧？ 賠十幾萬啊嘛！ 啊 咁樣， 但係係邊度賠俾佢？ 真知喎，真係唔知喎。 哦， 可能鎮政府咩都好啦，俾咗你收聲。 哇，有十幾萬 嘅。大陸嗰啲咧，你嚟攞我咪嚼你咯，我打你咯。 係啊， 係先，係咯，一路以來都係咁啊。 咪同埋即係另外一樣，即係譬如你個節目都有講㗎啦，就係話即係咪話聽講嗰有幾個係啲年青人嚟㗎嘛，即係仲話第一次上，其實即係 我覺得 我希望佢哋家長冇聽啊，即係我同你諗法一樣就係、是。 且有乜可能第一次上就會上到龍崗嗰啲啊？ 係咯， 即係龍崗首先係個咩地方？即係嗰度係一啲好多廠嘅地方，多數都係啲廠佬去。咁你話有冇年青人去咧？喂！唔係冇，但係嗰啲 大陸 青人一定係啲識途 嘛， 識途嘅 亂馬啦， 亂馬嚟㗎啦，點會唔係無端端點會走到去龍崗嘅？係咪先？山長水遠又唔喺羅湖區， 有質素啊嗰啲。 你點知？你點知？我都唔會去㗎，大陸。 嗰啲即係受害家長，雖然可能你個仔女出發之前話俾你聽，我第一次去嘅啫，咁但係即係呢個即係幾存疑咯。 我都覺得好存疑。 係啊，因為嗰啲其實龍崗嗰啲地方，即係你即係狗。好反地帶嚟㗎嘛。 嘩嗰度雜亂不堪啦，平湖又係啦，龍崗啦，橫崗啦，呢全部都係。 同埋佢其實係一個即係嗰啲場所其實呢就一般香港人真係好少去 嘅。嗯。 即係多數就係除非即係你係去開嗰度 廠佬 啦，廠佬啦，同埋就係民工囉。係呀，即係係一啲民工即係消遣嘅地方。 所以 係呀，所以就係話你會成日就係見到啦，即係譬如話啲通常有時係唔係淨係話男人去嗰度尋歡㗎、即係男女 一 家大細帶埋細路咁樣。 啊國內好興 係呀，即係搞咩即係一啲 function 啊嗰啲咁樣都擺曬去。 因為佢有啲表演 睇。佢有包房㗎。 有包房有表演睇呢，睇下表演咁樣咪。亦消費又唔貴，咁如果譬如成家人可能一嚿水都唔使。 你坐出面大廳其實唔 係一嚿水消費都唔使，你出面食嘢又平喎。咁你喺龍崗就算你食一餐飯，每人都係講緊幾廿蚊嘅大佬，好住有肉㗎啦， 係啊， 好正 又跳下舞咁樣， 跳下舞咁樣又開心下，點知嚟單火燭咁搞掂啫，係咪先？ 係啊，佢好似話即係大約係兩分鐘到咧，就已經將即係救熄個火啦。 救熄咗火， 但係就係嗰啲 濃煙 啦，嗰啲濃煙 最主要就係嗰啲假棉啦。 係啊，因為同埋就係佢仲有一個特點啦， 即係棉要吸陰棉，其實應該 係吸陰棉， 吸陰棉， 吸陰棉，唔係叫隔陰。 哦，唔係叫隔陰 棉， 兩 樣嘢嚟。哦，我哋四周嗰啲都 係 啊。 佢同埋佢最大鑊咧就係咧，佢呢啲地方其實大家都知嘅，就係因為佢係密封噶嘛。係 啊， 同埋因為佢靠民居咧，佢就仲更加一定要密封 住啲。 係啊，所以你一有事嗰時係走唔到啊。所以我成日都話奉勸啲朋友就係你上到去真係。去到任何地方，譬如話你就算去深圳羅湖嗰啲去沖涼咁樣，我先揾咗條逃生 通道先， 嗰條逃生通道 一定通嘅，冇所謂嘅。 係啦，係啊，嗱，馬靜講呢樣嘢好啱嘅，即係我有個習慣就係咧，我唔係淨係見到嗰度我就劈個攞走，我會走落去多一兩層睇睇嘅。嗱，因為點解咧？呢個好重要嘅就係咧。其實有好多呢啲娛樂場所呢，尤其是喺東莞啊廣東省嗰啲啊，即係唔係 深圳都係 深圳二線啊嗰啲呢，佢其實以前本身呢佢係由廠改裝嘅，好多都係㗎，譬如有啲鏈腳嘅地方佢以前係工廠嚟㗎，咁所以呢嗰啲有時呢你罩眼睇嗰條以為佢係逃生通道，喂其實嗰條係一條死路 嚟㗎嘛， 喺條運頭路係咪可能去你行遠行落少少睇呢，喔、哦、原來嗰度係擺雜物嘅，咁你到有事嗰時睇呢就撲街嘅，咁所以我係有呢個習慣㗎喎，我就通常呢我就會係行落幾層見到咦啊，譬如見到有啲光線啊，或者見到啊，好明顯見到有一個係一個出口啊，咁我先會翻轉頭，即係呢個係一個必須要嘅習慣咯。 即係我以前咧有間場咧就係申請嗰啲牌咧申請唔到，就因為佢冇後門，跟住打通咗買埋隔離嗰個鋪頭，就開一間場，跟住咧就兩個打通咗咧成間，咁變成有兩個出口，先至過到。嗰條防火條例，甚至而家都變咗唔得喎，因為嗰個門口原來冇三米啦，兩個加埋都冇三米，有甚至又係過唔到，而家又過唔到。 基本上佢以我所知嘅所有嘅通道，起碼要有三米， 但係而家講真啦，好多場咧個門口邊有三米啊？講真， 三米好少有嘅， 好少有米。 如果你跟足佢嗰個規矩係冇可能的。 我做啊，大佬， 三米留翻嚟開多。即係揀多幾個房啊。 係都係呢啲好緊要 囉。除非你係有啲我有見過有啲係幾好嘅，不過真係好少嘅。 少 就因為佢係本身我諗佢因為佢係本身係舊式，即係佢有啲係以前係原本前身係工廠呢，係啲大型嘅工廠呢，咁嗰啲改裝呢，嗰啲後樓梯就會比較闊啲。但係呢個好少嘅。 而家可以過到安全條例呀嗰啲呢，通常係啲酒店啊嘅二樓啊去做場嗰啲呢就可以過到嗰條條例。咁如果唔係嘅話呢， 自己好似咁民居啊，好似即係武王嗰啲，而家好多都過唔到。 嗯， 如果好多都過唔到， 唔係嗰啲一定㗎啦、啊，即係你話 唔一定嘅，好快啫。 咪 disco 啊、卡拉 OK 場啊嗰啲咧，係危險好多 嘅。俾咗錢，到時就得㗎啦。 咪就係、是、因為佢俾咗錢啦，所以其實佢好多嗰啲係亂嚟㗎嘛。因為佢俾咗錢嘅時候就話知你啦。即係你譬如好似武王呢啲，喂佢有江湖地位嘅，講、真，你但一個防火、一個消防、一個公安嚟掃場，喂呢啲係一定啊，係預早會通知曬所有。即係有關人等㗎嘛、所以即係公安有公安做嘢，但係佢哋嗰啲係一早全部預先收曬。 即係而家呢大係呀、深圳呢呢、這個封場潮呢封緊場好多場都封桑拿有封啊酒吧有封啊咁樣。過幾耐啊，我諗過完十一呢呢、這個場卡就完咗呢就開返曬。 其實大家如果真係上去即係就算你譬如話揼下骨啦呢啲都要小心囉，真係其實真係你呢啲咁嘅場所其實即係好話唔好聽，你一火燭呢基本上都 大家拜拜㗎， 因為你好似唔好講話呢啲咁嘅吸金煙， 根本都係 你嗰啲咁嘅夾板啦、你所有佢嗰啲咁嘅用料啦，坦白講我相信一燒即係九成有九成九以上都一樣係釋出呢個有毒氣體， 我可以走 嘅，因為全部都加甲醛啫嘛，大佬。 係啊，冇得走嘅基本上。 聽完呢個節目啦，我可以 post 啲相上去嘅，即係連埋嗰個圖紙啦。咁嗰啲相咧就係火災之後嗰個武王卡拉 OK 現場影嘅相嚟嘅。 哇，好恐怖、 結構而生。 佢影得幾恐怖嘅，因為咧我揾到嗰幾幅咧仲係黑白相嚟嘅。咁、你知黑白相零舍， 好 feel， 好 feel 啦， 好 feel 啲 嘅，即係影咗啲燒完嘅色鐘啊之類之類嗰啲咁樣啦。咁可以俾大家睇下咯。 係咪有首歌要播啊？ 係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即係冇乜同呢個節目冇乜關係嘅，星期六週末啊嘛，咁就輕鬆下啦。咁播翻就我至愛啦，即係睇埋咁多難 show 咁，十一月即係。我一個好鍾意嘅歌星嚟香港演唱開演唱會歌就係 Billy Joe、阿爺嚟嘅，咁今晚播返就佢嘅歌啦 Just the way you are、好啦，拜拜 拜拜。 Don't go changing to try and please me, you never let me down before、don't imagine you're too familiar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 I took the good times, 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go trying some new fashion. Don't change the color of your hair. You always have my unspoken passion.I might not seem to care. I don't want clever conversation. Never want to work that hard.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Someone that I knew. Oh, what will it take till you believe in m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I said I love you, that's forever. This I promise from the heart.I couldn't love you any better.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12月12日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港人所不能讲的现场精华片段重温。 最近一集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假高潮啦，即很多女仔就很喜欢一直在男朋友面前就扮假高潮样啦。咁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她想个男仔快点高潮啦，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 知女仔真的会想男仔快点高潮的吗？ 当然啦。 不是想男仔耐一点的吗？ 嗯，睇下佢技巧啦，呢个就要技巧唔好嘅话，快啲啦，唔该，系嘛？ 你好唔舒服就快啲， 梗系啦。 你好舒服就唔使扮啦。 系啊，但系阿 Elam 就好爆咯，佢话根本就系唔需要扮，佢咧就讲咗一句好精警咧，就系、是、话我都唔舒服，做咩俾佢舒服啊？系咪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现场活动能够圆满结束，感谢大家鼎力支持。香港人网 HK Reporter 承诺继续带来更精彩节目。 www.hkreporter.com 星期三晚今朝有酒，有 Gary、 满叔、梁台长同埋我 Kelvin 同大家以酒会友，唔使讲咁多啦，饮啦。 定一袁利明，逢星期三晚11:30至1点，萧定一、袁利明，大娱乐家，娱乐大家。我有话